就算天空再深，看不出裂痕，眉头仍皱满密云。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心，仍可反映你心。让这口烟调声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，我都捉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。我的命中，命中越美丽的东西，我越不可碰。历史再重演，这么繁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。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？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？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手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用这口烟调声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，我都捉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。我的命中，命中越美丽的东西，我越不可碰。历史再重演，这么繁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。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？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？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手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手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，然后天空又再